上结冰啊，谁先爬上谁先尝啊，谁先爬上我替谁先装啊，上面郎采冰啊，小妹妹替郎烫头啊，低头又想他又美他又壮，谁人比他强，赶忙来叫声我的郎，琴声好呀流水长，那太阳一采那鬼鸟在唱，叫我俩赶快回家乡。高高的树上结冰啊，谁先爬上谁先尝啊，谁先爬上我替谁先装啊，上面郎采冰啊，小妹妹替郎探头啊，低头又想他又美他又壮，谁人比他强，赶忙来叫声我的郎，琴声好呀流水回家。